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我是在梦中他的呼吸，我的伤悲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我是在梦中他的温存，我的迷醉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，他的呼吸，我的伤悲， 伤心的感觉的视线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抬起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解围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孙楠演唱的《生生世世》，陈琳带出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庾澄庆演唱的《都是你》。

渐渐苍白。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，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。真的 在雨中，雨在风中。 旧友谊，空留一片回忆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

色灯火明媚，照着坦荡荡的伤悲，像是有泪沾湿了手背，这才发现快乐随你而飞。看见了 人世间的最后，看见一颗冰冷的心在熊熊燃烧。见了，你知道我看见，看见什么了？我眼中天变得很大很大很 回到你身旁，回家感觉多么棒。

守在我的身后，直到黑暗走过。没有什么更好的语言能形容我现在的感受，